嗰個公立醫院睇係要排長龍，又唔會有症狀，可以中間幫啲傳媒打尖啦，就因為但係排嗰條龍太長啊嘛。 因為他哋其實人手真的很少的， 所以變咗嗰啲症狀咪可以賣人情咯。啊、打個電話落去瑪麗醫院，喂喂喂，這個大台有個記者個老母嚟睇病啊，咁樣可唔可以俾佢睇先啊？咪就係嗰啲嘢啫嘛。 因為咧講咗好耐嘅虛視政策啦，以至係棚仔咧嗰啲小販咧係俾政府逼迫咧，好多人都想即係食衞局俾翻一個即係回應佢，但係高永文係從來都唔會去見基 層。佢係好 arrogant 嘅一個人，他覺得自己的鼻哥窿真的向天。我們就叫做細小教室，就是由一些很細微的東西去看大的政策。 劉小麗、劉細良，細小教室，逢星期四晚八點至九點。 為什麼穿回件衣服這樣？ 凍凍地啊，翠爸。 真是。 我現在發覺我喝酒麻麻地喎。 係咯，佢話咧頭先咧自己醉醉地嘅，我話。 其實我第二次一半我已經醉醉地啦，你發覺我講嘢有少少重複，捋捋嚟， 捋捋嚟啫，冇重複， 咬字唔係好正。 好啦，咁啊，我哋話咧要揾個賤人嚟鬧下啦。 諗到未啊？ 梗係諗到啦，其實一早諗到噶啦。嗱，今次咧呢一個嘅颱風啊，山竹牛肉咧，亦都有個新嘅現象出現。唔係新嘅一個現象 ，sorry， 我都捋捋地啦已經。 係 一個現象出現咧，就係咩咧？ 你咁咬文嚼字，新同唔新有咩關係咧？ 唔同，呢個已經係舊現象，因為 OK 就係一班嘅建制派咧就圍毆阿七七七。 嗯 啊嗱，我唔會因為建制派圍毆你咧，我就對阿七七七咧有啲乜嘢嘅即係輕手啲嘅，絕對唔會嘅。 同情冇嘅， 唔會嘅，唔會有嘅。你今次真係做得好錯。咁但係咧，我只係講政治嘅現象出嚟咧，睇到今次咧，連建制派咧都一齊圍毆啊！阿林鄭月娥話佢：，唉、哎，你應該停工啦，你唔啱啦咁樣。啊，包括呢個阿袁秋啦，啊，仲有包括咧最好最搞笑就呢個阿葉劉啊，就喺佢嘅 Facebook 咧就貼咗一張相，就戴住條頭巾，咁然後跟住咧就喺度好似炸地喺度爬樹翻工咁樣樣。即係唔知放工定翻工啦。 咁而家啲政客要玩成咁啊！大佬 要抽，我話咧呢、這個阿葉劉咧就真係唔會放棄任何機會咧就抽阿妹妹嘅水嘅，或者抽佢嘅。不過咧葉劉咧當然啦， 咁啊佢叫妹妹咩大佬？ 喂，佢不嬲叫佢妹妹噶啦。阿、 哦 okay 林鄭都不嬲。 收到。 咁、但係咧嗱，葉劉咧抽佢咧就梗係有原因啦，因為嗰陣時你知道特首啦， 競爭。 競爭唔止人， 冇理由阿妹，冇理由阿妹可以當選特首。啊、我咁 senior 嘅人， 但係今次咧，連啲建制派咧都覺得阿林鄭唔引用一個緊急regulation emergency regulation 停工咧係錯嘅。其中咧今日咧又發生一單嘢，就呢一個嘅叫做吳秋北啊。之前咧因為咧就即係批評啲法官啊，就直情係真係人身攻擊嗰只。咁啊，批評法官，然後跟住林鄭咧，咪就係即係話，誒咁樣批評法官唔啱嘅咁樣。咁然後咧，今日咧就有一班嘅叫工聯會嘅元老組成嘅擁北者，自己稱為擁北者。 咩叫擁北者啊？ 要擁護北京咯。 哦 ，OK，收到。 係啦，擁北者就去聲援咧呢一個嘅吳秋北，就話咧呢個林鄭月娥你係唔啱嘅，你應該要零容忍對於港獨分子。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吳秋北批評嗰、那個法官咧，就係、是、因為嗰單嘢叫十三東北十三 嗰單嘢同 嗰單嘢， 唔係我 屌關咩事啫？關港獨咩事啫？ 哇！你真係快喎、啊，證明我追過你喎、啊。我啱想講就係話，喂，十三指係新界東北係同港獨無關嘅， 無關啊，完全 同東北者係無關嘅。 所以你睇到佢而家將所有抗爭者咧，全部即係歸類為。港獨分子啦， 我冇抗，我冇抗爭好耐，大佬，我都好抱歉，我大佬。 OK， 咁你老婆 唔係我from 呢個 start to finish， 我都唔係相信呢一個嘅港獨嘅人嚟嘅。呢個 to be fair to 我係咪？我從來都認為呢一套嘢唔 work 嘅，係咪？ 咁啊，呢一個嘅擁北者咧就去遞信。 噏乜嘢啊？ 遞信俾阿林鄭月娥就話佢咧 睇唔睇到啊？你大佬 就係話啊 即係簡單嚟講都係話佢哋阿林鄭月娥咧就唔即係咁樣鬧啊，唔抽筆咧就唔啱。 我幫你睇， 你幫我睇， 夠講。 就即係咁樣鬧啊，唔抽筆咧就唔啱嘅。你應該咧頭先講啦，就係、是、對於一班港獨分子咧就零容忍，係守住底線。即係而家嗱，你睇到啦，唔係淨係呢一單嘢噶，過去有。你睇到已經咧由689形成嘅一個集團咧，係圍到777噶。其實， 嗯， 我唔知道你有冇懷疑啊。 即係 話咧，其實689咧仍然喺背後喺度即係發緊功噶。 批評呢個嘅行政長官對港獨只係識得遺憾，對愛國者咧就強烈譴責。 係啦。 咁啊，秋北哥咧就話咧，法官咧係青年殺手、社會罪人、專業失德。 系啦，话嗱呢啲咧就绝对系一个嘅叫做咩咧？对法官嘅一个人身攻击嚟嘅，即系呢一种嘅语言。因为你同我哋喺呢个节目里面所讲，譬如举例，我哋都批评个法官啦，包括批评个姓杨嘅。咁但系我哋嘅批评咧， 阿权哥， 阿权哥杨咩权啊？ 真权， 阿杨真权。 咁但系 我哋咧，我哋嘅批评咧系建基于佢嗰个嘅判案。嗰、那個我哋會質疑佢呢個嘅所謂 的判詞都笑死人啦、啊，大哥嗰個隱喻 係啦， 中文又全部寫錯曬字，大哥你繼續啦，繼續。 但係呢個吳秋筆咧，佢所講嘅嘢咧，就係唔係即係判詞，直情係將法官咧形容為咧就係咩咧，就係、是、一啲叫做差唔多嘅意思，就係你害死年青人啊！啊，佢講咩啦？終審中院法官成日做老好人。啊！又遂其不甘，予釋放，縱其惡，即係話咧，佢縱啲年青人惡。又跟住又話咩？法官老爺專業失德，已經成為青年殺手、社會罪人。老爺即係法官啦，令法治墮落，還不是社會罪人？即係 question mark。咁跟住咧，咁啊，跟住阿林鄭月娥就批評佢啦，即係話喂，你咁樣批評法官係唔啱嘅咁樣。佢之後都仲要 post 多個 post 就話，哼，而家啲法官係咩啊？道立不立，道立不立，知唔知咩意思啊？ 唔识 马道立， 哦， 即系 谐音，谐音， 谐音。道立不立，不是马老爷、牛长官说了算，即系话而家香港社会唔应该系你呢啲咁嘅马道立呢一种咁嘅人，佢用马老爷、牛长官说了算。但我想讲，嗱，你呢啲咁嘅所谓吴秋北咧，叫做工联会嘅会长。 人大代表， 人大代表用啲咁嘅語言嚟去批評一個法官，嗱佢咁樣上到去叫道立不立咧，其實佢嘅意思係咩咧？就將而家香港成個嘅法治嘅社會咧，係歸因於咩咧？馬道立呢個嘅首席法官， 即係以前喐呢個李國能一樣。 嗯，嗱呢一個咧。我話唔點解會唔由吳秋筆把口講出嚟？其實依個你睇得到係已經係成為咗佢哋呢一班嘅所謂左派人士嘅觀點嚟嘅。 嗯， 佢哋認為咩咧？佢哋而家認為就係話睇到原審法官判冇罪，上訴法庭判有罪，跟住終審法院判冇罪。 其實我覺得馬道立咧喺無論即係阿黃之峰、周永康嗰單 case 裏邊，或者羅冠聰咧，再到呢個新界東北咧，佢已經係攞到個政治平衡嘅。因為佢而家嘅基本嘅論點就係話咧，我以前未喺呢一個嘅判決裏邊有一個先例，就係判咁重嘅。即係以前我僆仔嘅時候啊，我哋都係判下社會服務令啊，罰下錢啊，甚至乎係無罪釋放。咁而家你嗰個嘅高等法院或者系上诉庭，高等法院啦，主要系就系、是、突然之间系加刑嘅话咧，其实系对日后嘅参与者或者系示威者，其实系唔公道噶嘛。佢好难揾先揾到呢个 point 出嚟噶，因为点解咧？我收到嘅信息就系话咧，其实呢啲嘅终审法院嘅法官咧都受到好大压力嘅，即系因为话晒佢哋都喺英国读法律噶。即係有機會係撞到啲達官貴人㗎，係 咪？撞到啲行家，國際嘅行家。 咁啲行家就話：喂，你香港搞成咁，咪、你判成咁㗎？係，喂，好簡單嘅道理啫嘛。你一個 point 就已經係打低佢嘅。喂，已經做完百幾個鐘頭社會服務令，你再判埋坐監，有咁誇啲啊，大哥？ 衝入公民廣場啫，係嘛？話想嘗試衝入立法會啫，都未搞到好大鑊嘅一件事啊！你使唔使先做完社會服務令？唔計條數，因為社會服務令其實就係代替監禁嘅一種方法嘛。因為我做過啊，我做過兩鑊，一鑊係160，一鑊係100。我嘅感受係咩咧？我同你分享一下先，係辛苦過坐監。 嗯， 因為點解咧？朝頭早9點要到嘅，做到5點。我有一次咧，游灰水，穿白衫去，戇居居，成身黑曬。跟住咧，晏晝嘅時候咧，我從來未食過兩碗飯嘅。晏晝嘅時候， 嗯， 因為做完社會服務令食兩碗飯啊。 你坐監咩？ 我冇坐過啊！ 你點知辛苦過坐監啊？ 唔係我估計，因為坐監你可以 hea 啊嘛。喂，但係做社會服務令等於翻工啊。 嗯，即係關你做慣老闆。 唔係，我有一次點咧？後尾嘅幾廿歲人嘅啦，就係100小時社會服務令。好似佢同阿毛哥咧，因為嗰啲咩燒車胎嗰啲嘢咧，同個差佬喺度推撞咁樣，就講我襲警。咁咧嗰間學校去到，好似喺秀茂坪嘅，即係我選區。但係以前咧，佢未安排到工作俾我。咁個阿姐就話攞咗個水桶俾我，佢話你由7樓即係抹嗰條鐵啊，抹到落去下邊啦咁樣。咁啊，你知我係心急嘅人咧，好快咁喺度抹。抹啦，唔夠一個鐘頭，哇條腰好痛，大佬。唔係，所以你唔好以為社會服務令好過癮啊，大佬。喂，但係今呢單 case 就證明係咩一樣咩咧？就係所有呢啲嘅擁北派咧，係全部撲曬出嚟，話俾而家呢班抗爭者聽，嗱，佢放你一馬係唔啱嘅。 咪而家咧，我覺得咧個政治形勢係咩咧？由吳秋北以至到工聯會班元老嘅呢個擁北者，全部而家係施予政治壓力。我甚至會覺得背後咧，甚至有更大嘅政治勢力，即係689咧就以此表忠，因為佢冇位置啊嘛。佢點樣可以令到佢有翻位置咧？永遠都係攞住個港獨大旗，然後跟住咧佢又要製造敵人，其中個而家嘅敵人已經係埋到去777。 唔係，但係我覺得而家呢個政治平衡最好啊！嗱。我前兩日我孤人其名啦，我同有一個即係好積極嘅抗爭者喺度傾偈，我就話而家嘅特區政府咧已經係俾咗一個以儆效尤嘅作用，對於所有嘅抗爭者，因為對我哋嚟講以前，16歲啦，社會服務令咪社會服務令咯，罰錢咪罰錢咯，我哋繼續可以參選噶嘛、，OK， 但係個問題就係而家呢一班。即係喺雨傘運動之後嘅抗爭者咧，其實佢係真係付出好大嘅代價，亦都係好大嘅 setback。我英文講法就係點解 setback 咧？就係、是、喂無端端真係無端端啊，去參與下為咗自己嘅理想出嚟抗爭嘅話，原來係付出咁大嘅代價嘅。跟住咧一個一個喺接受呢啲訪問嘅時候咧，我感覺啫，大家可能唔同意，就係佢哋其實好後悔。其实已经是 set 了一个 example， 就是说现在的法庭是会是重判这些 是会的 靓仔靓妹的。 不过现在 我看这个访问我是 feel uncomfortable 的。即是我们的感觉就是、喂大家都有心理准备了。你出来抗争出得来行是预了要还。OK， 当然对大家来讲没有参与过这些的不紧要。但起码你都会表示同情更加会支持。但是對而家呢啲僆仔僆妹嚟講咧，佢哋都覺得係 unexpected 嘅。 嗱，唔係呢個我有少少補充先啦，阿杜伯。任何我認識嘅就係任何人都預咗即係要還嘅。 嗯， 包括一陣我哋可能有時間嘅話講下九字，每一個人都預咗要還。而家問題就係、是，喂，你頭先所講嘅東北九字案當中做完社會服務令。 为 什么原审法官会说用社会服务令来去判这些案呢？其实他之前有所谓的先例。 就是我们这些。 有先例。就是通常这些這暴力，即是这么轻微的暴力的一些抗争呢，就会判社会服务令嘛。所以为什么你说这些年仔是会预咗要还呢？因为为什么我看到那个先例嘛。现在但是 唔係喎，突然間上訴庭推翻原審法官嗰個判，又加重，唔一加，係加得好重。 嗯， 你唔係加重喎，你加得好重喎。 唔係，同埋所以咧，大家要理解一樣嘢就係佢背後一定係有個政治考慮喺度嘅。 啊， 以前我哋啲 case 咧，我經驗啊，全部係同你庭外和解嘅、 嗯。 英文就叫 binding over。 嗯， 就話我咁，唔留你案底，我同你講數，就係、是、你同意嘅案情。但是呢我会有一年的时间你不要再犯刑事的罪行。Otherwise, 我会再判过你的了。樣以前呢港英的年代呢他全部都跟我們这样做。包括呢那天我都不记得了。因为次次审这些 case 的时候呢都有我案例的。 嗯、 我很威的叫涛坤亨 Andrew and others。因为我上诉都可以上诉庭嘛。那次次都是说呢我在那時候衝呢個中聯辦，以前就叫新華社咧，就是、搞到人仰馬翻嘅，即係有三十幾個警察咧係傷咗，但係我都係判一百六十小時。今次佢哋嗰啲新界東北又好，或者早前嗰啲衝入公民廣場都好，全部都係 call 我呢個案例嘅。咁 所以咪大家會有個 expectation 咯。 我哋嘅 expectation 就話，即使我咁衰仔。都是一百六十小時啫， 即係你嗰啲仲好嚴重過佢哋十三個啦。老實咁講，嗰次 我啊擁完之後啊，喺度包幾日鐵打啊，大佬，因為我喺度推啲差佬嘛，嗰度鐵欄，大佬。 所以咧，我想講就係話，其實咧嗰啲嘅所謂預咗要還咧，就包括九子，包括所有嘅雨傘運動嘅人都係會預咗還，但係我哋好合理地相信法律係乜嘢嘢啊？法律特別是普通法的法律咧，係講緊咩啊？案例啊嘛， 冇錯。 我哋案例啊嘛，依個係我所認識的普通法精神。但係突然之間，我話啦，中間嗰層叫上訴庭啊，佢突然間好似變曬咁樣樣嘅喎。突然之間咧，哇，重判不特止，推翻原審法庭。好啦，你推翻原審法庭，跟住我哋又睇下終審法庭點判啦。終審法庭又 agree 原審法庭嘅喎。咁於是我話：喂，發生咩事啊？ 原則同意。但是咧就唔需要判咁重，因為咧以往冇呢個先例。但其實所以佢咪話馬道立咧，其實醒嘅，佢係古惑仔嚟嘅。簡單講就係、是，即係我唔係藐視法庭啊。佢話而家我先 set 呢一個嘅規定，嗱，相類似日後呢啲咁嘅行動，你睇路啦，阿翠霸，你唔好以為你一把年紀可以亂咁搞啊，照喐你噶。跟以前很寬鬆的環境是完全不同 的。因為最大的一個分歧呢，現在連終審法院都 agree 了上訴庭的一個原則，就叫做什麼呢？不會考慮你的動機，不會考慮你這個呢，就叫做一個叫做爭取一個公眾利益， 公民抗命， 公民抗命，不考慮這件事。這一個呢，其實即使終審法院似乎都好像是跟原審法庭那個的判決是有一樣，但是其中一個最大的不同之處就是原審法庭是考慮了當事人那個抗爭者、那個公民抗命的這個因素在這裡的。現在終審法院是認同了上訴庭的。 還有呢，過往我們的經驗呢，就是去親無論是裁判署、高等法院甚至上訴庭都好，其實法官呢過去日子裡面是很同情我們的。因為點解咧？我自己喺度諗嘅咋，我為咗氹自己開心，大家都係咁上下 level 啫，大哥。即係我讀 law 嘅時候，我咪坐你個位咯，係咪？即係你做學生運動或者你搞做抗爭機嘅時候，你咪做我嗰個位咯。所以佢哋係好 sympathetic 嘅對我哋，因為我哋又唔係為咗咩利益，咁啊戇居居咁，即係參加啲咁嘅抗爭。喂，你諗住判我坐監？你不是吧，我大佬，我而家殺人放火啊，強姦非禮啊，大哥。 而家基本上不考慮呢個因素，就即係話 exactly 好似你所講，佢當你係一個強姦犯，當你係一個罪犯嚟去處理咯。which 以前唔會嘛，以前港英時代唔會，之後回歸咗之後一段日子都唔會，但係而家就唔係啦。 你提醒我一點啊，我有一次咧同阿毛哥咧燒車胎嗰次，今日過我哋兩條友襲警。咁啊，長毛就話：我累咗你嘅，因為我叫你食住佢個位，咁你一夜撞落個差佬度。嗰、那個係釘官嚟嘅，而我哋兩條友咧都唔想做社會服務嚟， 亦都冇悔意。理論上咧係冇得選擇做社會服務令嘅， 應該重判你坐監咯。 冇錯，襲警喎。咁佢最後就話：你兩個都係做社會服務嘅，都唔介意做多鑊嘅啦。你同唔同意啊？取伯，幫下手做下社會服務啊，咁樣 點都唔想判入監， 即係掠你啊！因為點解咧？我最記得就係、 想開嘅先例啊！ 因為如果個社工認為你係冇悔意，亦都係唔想做嘅話咧，其實係要直接判你坐監。 嗯， 以前嘅日子就係咁。 哦，你睇到啦，你今次 一國兩制嘅崩壞，從我哋呢啲咁嘅 case 同埋案件裏邊咧，係睇得好清楚。 你睇到上訴庭點解要判13+3？即時入獄咧，坐監咧，佢嘅意思就係你冇悔意啊嘛。嗯、我話你係強人所難啊嘛，你叫抗爭者點悔？點有悔意咧？嗱，你頭先所講啦，以前嘅年代就唔會嘅， 偽你啊，做社會暴力。 唔係嗱，事實上又咁講啊。如果你考慮埋嗰個嘅叫做公民抗命呢一個嘅 element 喺裡面嘅時候，你點可能要求一個公民抗命者為佢所做嘅嘢後悔啫？你強人所難， 我非禮就得。 啊！你非禮又得， 強姦都得， 係啊！我唔係罪犯， 我偷嘢都得 啊！ 但係如果我係因為一個 public interest 為咗公共事務去做稍為過火咗少少嘅推推撞撞嘅行為，使唔使玩得咁盡啊，大佬？咪、證明一樣嘢，我後屘我總結到嘅就係、是，而家無論老共又好，特區政府又好，甚至乎法庭嘅法官都好，佢要利用呢樣嘢係以儆效尤啊！ 嗯， 等你包仔唔好 follow 啊！因為點解咧？我尋日喺度諗嘅就係、是、以前我哋做呢啲嘢，甚至乎係我哋嘅 political credit 又參選可能有少少幫助。而家佢全部 stop 曬。 嗯， 第一，你街頭嘅抗爭，佢要控制到你係一個可以控制嘅範圍裏邊。第二，而家成班13+3又好，三個學聯或者係學民嗰啲都好，全部冇得參選。 嗯。 即消滅曬你所有透過呢啲嘅抗爭行動嘅所有期望，就係諗住我哋攞張 shirt， 哇！我抗爭過啦，我有案底嘅，我為呢一個嘅公民抗命係做嗰啲功夫。我覺得老共咧係越嚟越計呢條數計得好準，佢覺得無論你以前長毛又好，呢啲係 credit 嚟噶嘛。 嗯， 即係毛哥從來係冇，雖然咁多單案底啊。是沒有判超過3個月而可以繼續參選，而是繼續有人支持的。 喂，但是你有沒有發 覺？我覺得老共是計這條數。 你有沒有發覺？你是老共計這條數，但你有沒有發覺？ 嗯。 現在呢，我不知道究竟是老共不滿意啊。即是說，你看到這班擁筆者吳秋北出來說，罵法官。你由我來說，喂，其實有變化的，你看到香港司法體系。是有變化的 ，even 終審法院係認同了上訴庭係唔需要考慮公民抗命嗰個嘅 原則， 嗰個嘅叫動機嘅。 嗯， 好啦，即使係咁 ，irrelevant 嘅呢樣嘢， 我想講就 是、我唔理你係咩最崇高嘅目標，但係你咁樣做都唔掂嘅。 咁呢個就已經同之前好唔同啦，之前已經好唔同啦。好啦，即使如此，你睇到就係連咁樣樣呢一班嘅擁筆者出嚟鬧777。攻擊777，嗱呢個背後嗰種嘅政治角力咧，我自己覺得咧就係、是、一個而家目前香港嘅狀況。嗱，究竟呢一班吳秋北呢一班左派嘅人士背後係咪有所謂嘅中央嘅指示要催逼777？你要再努力啲啊！ 我覺得有喎、 啊。再要嚇喺呢個嘅所謂嘅港獨嘅立場當中要強硬啲啊！ 喺維穩嘅立場上邊。他一定是做到最盡，零左勿右。 嗯， 我覺得你這個判斷是對的，即是吳秋北出來這個的動作去罵終審法庭，再加認為這個判決是有問題的話，其實就反映到其實老共 對於香港的司法仍然是不滿意，即是他們的狀況現在 其實是 仍然要再 回歸之後已經是的了， 就要 包括由呢一個嘅港人內地所生子女，佢玩人大釋法開始 啊， 其實佢都係唔好滿意呢班 即係戴住假髮啊，嗰啲咁嘅扮洋鬼子啊，嗰啲咁嘅法官。 啊，咁所以你睇到啦，呢、這個吳秋北所用嘅用語咧，就唔係一啲嘅，即係我哋呢種節目嘅批評呢啲法律嗰個判案嗰種語言，佢係用緊文革嘅語言。 嗯， 將呢一班嘅法官咧變成臭老狗啊，一班嘅 崇洋媚外 嗰類啦，你 戴假髮，扮洋鬼子。啊， 喂，你睇到啊，吳秋北啊，你作為人大代表，你睇到佢用嘅用語，即係係一個點咩嘢嘅用語咧？頭先我所講嘅就係文革式嘅用語。啊， 唔係，所以 其實好恐怖啊！ 所以我覺得咧，即係你講到狗子嘅問題咧，就係狗子都係空多吉少嘅。因為點解咧？從政治嘅角度，唔係從法律嘅角度講，佢一定要俾個小情大戒，即係玩呢個公民抗命嘅人。嗱，以前我哋玩嘅時候。他覺得我表現到一國兩制，我哋有包容嘅，你可以繼續參選，求其罰下你錢，罰下你社會護令，冇問題。但係佢覺得你越嚟越過火，玩到佔領中環，玩到旺角騷亂，佢開始呢條紅線咧，即係真係 red line 啦。 旺角騷亂，我覺得佢搞出嚟嘅喎。 我都覺得係。 係啊， 我都覺得係。 旺角騷亂唔係， 即係佢其實係製造一個咁嘅危機出嚟，跟住撲熄盆火， 入埋你數啊，入埋你數啊。 所以狗子咧可以預計下死得噶 啦。嗱，我就重點我唔作預計啦。我重點嗱，你講狗子案咧，你睇到今日咧、狗子案咧有一樣嘢我要亦都要幫佢哋要講翻啲嘢，就話啲人就咁講喎。話你唔係出得嚟行完咗要還乜認罪啦？搞咁多嘢嗱，首先第一，今次咧呢一個嘅控告呢個狗子咧，係用三條嘅法例，依三條法例係咩咧？叫做好似叫合謀防擾罪 conspiracy 啊，另外跟住咧煽動公眾防擾罪，跟住煽動又煽動，再做兩個煽動啦嚇、總言之係三條罪都係涉及防擾罪。OK， 第一。呢一樣嘢咧，根據當初呢個佔領中環嘅時候，佢哋係話認罪係認咩罪呢？就叫做即係不合法嘅一個嘅佔領行動，就叫做集會。 嗯， 即係我冇通知警方。嗱，呢個亦都 係未經批准集會。 集會未經批准集會。嗱，點解我要 unauthorized assembly？ 我中過呢條。 啊，你又中過？等陣先講。 未申請過 license 係啦，我想講就係話。點解嗱？依、這個就係我同阿土頭先所講嘅嘢，就係、是、我哋一直以嚟相信就係話你會按翻之前嗰種嘅處理方式去處理。今次其實係非法集會嚟啊嘛，過去都係告非法集會噶嘛。我而家 冇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嘅非法集會。 非法集會咁嗰陣時候咧，一直嚟講會認罪嘅，自首兼認罪。佢自首嗰陣時係認咗咩咧？係非法集會嘅。第一，第二，呢種嘅所謂嘅防擾罪咧，過去一段時間係冇用過嘅， 冇啊，冇。 嗱，所以呢個就我而家同大家講法律，就係話如果你一個法治社會當中突然之間有一啲嘅嘢，你攞一條好耐冇用嘅法例嚟去告人嘅時候咧，呢、這個咪就係政治咯， 同埋 呢個就唔係法律咯， 唔係根據過往嘅判例或者判刑嚟。啊，加咗啲刑罰上去， 基本上防擾罪就已經係即係好耐冇告。第二，基本上咩嘅煽惑啊，煽惑防擾罪咧，聽都未聽過。煽惑同煽惑兩個煽惑咧，就直情係啲人懷疑啊。而家就 challenge 就係話，喂，咁你好大鑊喎，煽惑，跟住你可以煽惑，跟住你可以煽惑。咁啊，即係我哋死梗啦，而家都死梗噶啦。因為點解啊？你出嚟講嘢，有邊啲人俾你煽惑咗，都入你數喎。所以我首先就係講，大家要清楚明白，而家唔係唔認數，而家唔係話狗子唔認數，而家係講緊咩咧？就係話你用乜嘢法嚟去告我？如果我認咗，好大鑊，因為點解會影響之後其他抗爭者？ 唔係，而家最大鑊嘅問題就喺呢度咯。第一。已經係嗰個 law 咧，即係個法律咧，係冇 certainty 嘅。 嗯，冇 certainty 啊！ 即係我哋究竟做乜同唔做乜咧？ 係犯咩法我都唔知道。 我哋喺未來估計唔到嘅。 唔係呢個係最危險嘅地方啊。 嗯， 因為點解對一個西方崇尚嘅普世價值，其中一個觀點就係、法治嘅觀點就係、咧，除咗人人平等之外咧，就係、我估計到我做呢樣嘢同唔做呢樣嘢嘅時候，咁我冇犯法啊嘛。 嗯， 好啦，就算我犯法都好，我嘅代價係咩先？唔係不斷提高個標準噶嘛。不是因為你政治的因素，因為我佔元中，因為旺角騷亂，所以你越加越重，去打擊我們的參與抗爭的人的嘛。 所以法治社會呢，其中一件事很重要是 predictable。 predictable 包括幾個層次，一個層次就是我過去合法的行為，我會預計將來都會合法。這個已經不是了香港，因為為什麼它可以透過釋法呢，將你過去本來是 OK 嘅嘢 ，OK 嘅嘢变成唔 OK 咯，包括宣誓啦吓，宣誓就系咁啦。好啦，第二个层次就系、我包括可以 predictable 就系我做呢样嘢，我知道系犯法嘅，个判刑大约系点样样？你会用咩法？你用咩法律嚟告我？ 我有计算 吓、 我觉得呢个系咪合乎成本效益？ 系啦，而家咧呢两个层次基本上都冇晒， 不存在， 不存在。嗱，第另外一样嘢我想讲，今次九子咧。就決定咧，就事實嘅嘢咧，佢就唔會再同控方嗰邊咧計較啦。即係你鋪陳嘅事實出嚟嚇，因為點解啊？即係話就令到成個程序可以加快，就令到控方咧就唔使揾咁多嘅證人出嚟。嗱，呢一樣嘢亦都係一種嘅負責任嘅代表，因為點解啊？你嗰陣時嘅七警案，七警案就係咩啊？成日打事實啊！我點知道你依個嘅片段有冇剪接過啊？我點知道你所影嘅嘢係咪事實啊？哦，嗰個好似唔係我喎，影唔到我喎咁樣。嗱，而家咧九子 即係玩古惑， 玩古惑咯。而家九子就決定話，我哋唔會同你玩事實，我哋認你， 我哋同意案情 係啊。 OK， 而家只不過係 argue 係咩咧？就係啲法律觀點就係咩 ？Error of law， 你點解用咁嘅法例？嚟控告我哋，我哋系咪犯咗你所讲嘅嗰个法例？ 嗯， 嗱呢啲咧，全部大家要真系清清楚楚。呢、這个就系九子所谓嘅我哋嘅自首与以至到系咗承受法律代价嘅嗰种嘅情操啊！ 喂，同意 系咪啊？ 我加多个观点，我觉得对香港人嚟讲吓，大家氹下自己开心。其实从来一个嘅民主嘅过渡。有一個獨裁的政權到一個民主的過渡咧，個過程裏邊咧，其實很多人要付出代價嘅。對香港人嚟講，其實我哋好鬆容嘅啫。喺過去嗰二三十年嚟，喺港英嘅殖民地管治到今日嘅特區政府，其實我哋從來未遇過好似呢個衝入公民廣場啊、新界東北啊咁悲情嘅嘢。有時我回想一諗，任何一個無論南韓又好，台灣又好，呢啲嘅民主過渡咧，都話俾所有抗爭者聽，你係要付出代價嘅。 嗯 ，no pain no gain。 嗯， 其實我哋已經享受咗好多年嗰啲，即係正如啲本土派話，我哋做咗一場 show， 跟住咧就係翻屋企瞓覺，甚至乎咧繼續享受自己嘅生活。唔係呢個亦都可能係香港人從來未面對過一個挑戰。或者我哋唔諗過要付出咁大嘅代價嘅情況之下，先可以爭取民主。咁你睇下台灣，你睇下南韓， 嗯、 有江州事件，有二二八，又有呢一個嘅高雄事件，甚至乎即係大搜捕、白色恐怖。嗯、我僆仔喺度讀書嘅時候咧，有一個教授同我講：呢啲咁樣嘅地方嘅民主過渡咧。好多時咧，係因為呢個政權不斷壓迫， 嗯、 令到好多其他冇被壓迫嘅人咧，係反省嘅情況之下咧，係走出嚟嘅。 嗯、 可能我哋過去咧，可能係太過舒服同埋鬆容，你又冇事，我又冇事，都係做下社會服務令啫，都係游下灰水啫，都係抹下條柱啫，都係條腰痛下啫。咁我哋唔會覺得我哋付出好大個代價嘅情況之下。咁咪繼續搞咯。 嗯、 好啦，但係當面對政權壓迫嘅時候，喂，發覺咁唔抵嘅，喂，咁又判三個月，咁又坐幾碌？ 十三個月啦，而家嗰啲即係之前本來 係啊，阿明啊嘛，你講嘅，咁又點啊？從樂觀嘅角度講啊，即係你又出事，我又出事， 可能日後講句嘢都出事嘅時候， 其實唔擔保啊！我覺得呢個可能性出現㗎啦，即係話咧，我哋而家 even 主持節目咧，都可以被控告先挖罪， 係咁依吹下都出事。 喂，所以點解今次咧呢一個嘅九子案咧係咁重要咧？點解佢哋要 fight for， 即係話唔認罪咧？就係因為你所用嗰個條例煽惑他人煽惑呢啲咁嘅罪名咧，係會影響甚深。咩叫煽惑啫？嗱，老實咁講，我依度又講多幾句啊。佔領中環嗰個事，我唔係一個法律專家，但係我係用 common sense。去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什么呢？这个占领中环的筹备过程当中是一个言论范围。言论范围是什么？包括了就是讨论究竟我们可以用什么的方式去争取真普选。占领中环是一个方式，一种公民抗命。喂，这个是言论范围的范畴之内，就是等于讨论港独的。所以我理解的法律是什么呢？就是在你讨论的范围嘅過程當中，嗰、那個係屬於合法嘅，直至到嗰樣嘢發生啊嘛。好啦，嗰樣嘢發生，跟住你而家就話， 咁我有冇暴力先？你問啦，我有嘅，咁你咪喐我咯。 咁咪就叫我理解咪就叫做非法集會啊，或者非法集結咯， 或者係未經批准嘅集會咯。 咪咯，就係咁啫嘛。 我打交，你咪告我毆鬥咯。 啊， 我同差佬鬥喐嘅，你咪告我襲警咯。 咪就係咁咯。之前你啲人而家串謀用以前咧打劫啊咩諸如強姦啊，喂嗰樣嘢嘅串謀，同呢一種嘅叫做我哋討論一種嘅叫做用佔領嘅方式去爭取一個嘅叫民主普選係兩碼子事喎。同我嘅理解就係同討論港獨係一樣，唔代表就係嗰樣嘢。就叫做是一個嘅叫做犯法的行為嚟喎，因為嗰個係討論階段啊嘛。 一句到尾，其實老共係收緊咗過去容許香港人喺一國兩制範圍裏邊享有嘅自由咯。 啊， 以前我哋幫你手做花瓶，我而家咁諗啊，即係我哋抗爭，你又拉下我，但又唔使坐監，做下社會服務令。 啊， 我幫你做花瓶。好了，去到佔領中環，去到他策劃的旺角騷亂，忍受不了，懲罰你班年輕人，不用參選，他現在就用這招， exactly 用這招，看你害怕還是不害怕。你反彈的話，正如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我們幾萬人出來遊行，馬道立就縮一縮了。在我的經驗裏面，馬道立是一個契弟嚟噶嘛？以前佢成日幫政府打官司，咁咪咁咪上到位啫。不過上到佢呢個位，就即係真係人到無求品自高啦。咁做一下啲 correction， 或者係做一下啲好事。唔使坐啦，靚仔，嚇坐夠啦咁樣。 我都讚揚佢醒目嘅咁樣，啱噶。 唔係佢有咩求啫？幾廿歲 咁啱啊！我覺得係啊，我 都棺材近咯。我唔係藐視法庭啊。咁咪做翻好事咯！面對即係國際社會嘅時候，甚至乎係即係佢啲行家嘅時候，都唔會俾人笑嘅。大哥， 呢啲咪叻咯？我覺得呢啲就叻咯。你既然坐到嗰個位啦，已經咪做翻咪做翻做翻啲好事咯。你都成功上位啦。 唔係你想做咩先？你唔做終審法院法官，你想做特首啊？ 咪咯， 咪仲反打風。究竟停停工啊，大佬停停市啊，大哥。 但呢个有个前提嘅， 系 前提系咩咧？一定系老共冇嘢揸手嘅情况之下，嗱七七七未必得，七七七未必得。所以咧，嗱，我啊觉得马道立而家所做嘅嘢，我大部分都系认可佢做嘅嘢啦。 正路啊， 吓正路啊，咁叫做我叫做叻仔啦，即系话我就当你 玩个政治嘅平衡， 昔日咧 fight for 呢个位上到呢个位，我就做翻。我的本分的事，但是七七七呢，为什么不行呢？七七七，即是我不知道七七得，七得不得，你一定要得的情况之下，就是因为你没有东西给中共揸手，才可以得。 他什么给中共揸手啊？据你了解， 其实有一样东西的。 什么？ 我觉得西九故宫要搞他真的可以的。 即係雖然有啲人話西九故宮係大陸嘅 project， 係中央領導人俾佢嘅 project， 我依個 project 可以有一個嘅陷阱俾你踩噶嘛？你而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西九 project 嗰度咧，其中一樣嘢廉署可以喐噶，就係、是、因為成個過程當中冇經董事局，亦都冇經過嗰個審批嗰個嘅符合嗰個政府要求嘅審批程序，就咁判咗俾一個叫做建築師嘛？嗰單嘢 記得。 嗰單嘢其實係廉署 case 嚟嘅，要搞到嘅，可以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嘅。 我就點解有啲人可以攞到 favor 咁樣？係 咯。咁所以嗱，咁啊，今日咧都夠鐘啦。咁啊， 超時幾耐？ 都超咗三分鐘咁多㗎。 哦，三分鐘。 要超咗三分鐘咁多。 我哋好大鑊㗎，我哋兩條友，我哋冇一個口水佬喺度。 我哋冇口水糧。我幫佢安個花。 劉西良係得嘅，我認識佢咁多年咧，佢亂吹係得嘅。 係啦，我唔知道你依個係贊佢定係踩佢啦。 我梗係踩佢啦，大佬，你咁都聽唔出，大佬你真係醉咗，大佬。佢估十樣嘢咧， 係 佢好動聽， 係 我飲醉先講嘅嘢。三樣都係錯嘅。 哦， 最少。 哦， 啊唔係，對唔住，三樣先係啱。 啊，三樣係啱。 但他很懂得哄啲群眾開心。 哦，佢真係飲醉咗咯，我諗。 我唔怕佢，佢我條僆嚟噶嘛，大佬。我學下大班咁講啊，屌佢跟我揾食噶嘛。十樣嘢，三樣嘢係估啱嘅啫，七樣嘢係估錯。 咁我差個細量，我十樣都係估錯嘅。 咁大鑊你？ 係 我十樣有七樣估啱。 哦，咁啊你最勁啦咁就。 喝醉了嘛，因为好了，今晚讲笑完毕。 好， 喂，我们由第二节开始都是乱咁噏噶咯。 啊， 取吧， 你啫嘛， 系咩？OK， 好，咁今天讲到呢一度啦。咁啊，多谢大家，今天都叫我觉得有交功课噶啦，即系嘅意思。 你好难交咩呢场功课？ 喂，我冇咗细娘啦，细娘台柱嚟噶嘛，大佬。 啱， 好多佢啲粉丝。 大部分嘢都係錯嘅，從我人生經驗裏面，係咩？好多粉絲啊！ 好，梗係啦，成寨嗰啲都係佢啲粉絲啦，所以唔好亂講嘢啊！你 咁大鑊， 係啊 ，OK， 好， 好啦， 收翻頭先講啲嘢， 拜拜。 喂，徐少華，律政司話個奪字好暴力嘅喎。 哇，咁我哋奪加上命，咪仲暴力，隨時拉得嘅咯喎。 但係講暴力，你夠呢個政府暴力？ 納稅人的血汗金錢就是被大白象的工程超支奪去了。 一人一票選出來的議員個議席又被他暴力奪去， 我們香港人連尊嚴都被他奪去。 那現在究竟誰奪誰的命啊？ 逢星期二晚8點奪命鬧鬆， 重奪香港。 喂，徐少華，律政司說個奪字很暴力的。